欢迎收看《台湾启示录》，我说没想，公平正义是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，往往只有切身之痛的人呢，才会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，在艰辛又漫长的道路上面奋战不懈。过去呢，我们曾经为您报道过柯妈妈的故事，她的儿子不幸被连接车给撞死了，柯妈妈辛苦奋战了8年，她终于催生了强制责任险。强制责任险有如是及时雨的理赔金额呢，救助了无数不幸发生车祸的受害者。而所谓的公路正义的实践呢，还有很多值得我们继续努力的目标。今天我们要告诉您的是刑法第185条之4的修正案，它不仅是提高了肇事逃逸的刑度，而更重要的是不得一颗罚金。这个法案在通过之后呢，有效地遏制了肇事逃逸的发生，给伤者争取到更多救护的时间还有机会。而这项修正案幕后的推手呢，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，他叫做聂瑞莹。他的正义感引领着他从原本一名空姐变成了一名推动修法的律师。 早，悠悠，早，早，大家早。 他是聂瑞莹，一身套装看起来很专业，不过搭配浪漫卷发，身材浓纤合度，手上指甲不灵不灵的，你能猜到他的职业是什么吗？ 那个赖先生那个车祸案件，我们现在开个会，好不好？ 他是位女律师，会这么爱漂亮，是因为他以前的工作是空姐。 这个就是那时候大学毕业，1998时候到2000出头，换的制服。 其实聂瑞莹大学念的是经济，因为姐姐在当空姐，羡慕她能环游世界。聂瑞莹厌倦了和数字奋战，那就给自己一个机会考空姐。很幸运的一考就上，趁着出班飞到各国，把握机会到处旅行。 像去意大利，我去过庞贝城；如果去夏威夷，我都会带着我喜欢的书，我就跑到海边。然后就是感受海风，感受鱼群，去德国，我们去海德堡，然后去意大利的时候去威尼斯，飞阿布达比，我们去撒哈拉沙漠，带我们去冲沙，然后我们骑骆驼，晚上就躺在那个萤火旁边发呆，然后完全没有灯，就只有星星，星星离你好近好近好近，你这辈子都没有看过这么多的星星，你觉得你伸手就可以摘到星星？ 拓展视野后，聂瑞莹当空姐快3年时，计划到国外进修。2002年5月25号，一如往常，休假就往图书馆跑。的那天，同事怎么会不断打电话来？ 就是我们那同事，他说，叉叉掉飞机了。然后我就愣了，我就说，等一下你说什么？他说，他就已经在电话里面哭说，公司的消息已经传出来，但是媒体还没有。他说，雷达上找不到他们的讯号。他说，那个飞机不见了。然后我就说，有谁？他就说有叉叉叉跟叉叉叉，那时候我就哭出来了。我们自己非常清楚知道什么叫飞机在雷达上不见。然后我说在哪里？他说澎湖上空。我就听到澎湖上空的信用人，因为那一块海域其实发生过不少次。然后我那时候我就想说，不要你不要哭，因为以前在班上，其实我的个性就比较大，比较男生，所以电话就一直都响进来，响进来。我说你不要哭，先打电话看公司那里怎么样，我就跟他们的家人打给你，好不好？ 安抚同事心情，其实聂瑞莹心中七上八下，新闻不断报道最新消息。 华航这架编号 CI611 的班机是波音747-200型客机，下午2:40由中正机场飞往香港。很不幸的，短短几个小时的航程却出了意外。但是非常不幸的，在下午5:20已经由行政院证实班机坠海。 你掉海里面有一些机制是可以救你的，然后你可以穿上救生衣，救生衣上会有 beeper 可以大概好多久它会发亮，然后什么时间。那我们也学过说，可是人大概多久会开始失温。他一度很雀跃，好，你就一直在希望跟绝望里面摆荡，是你的理智知道不可能，因为我们受过训练，可是你的情感告诉你说，有这么多的机制，你应该可以。澎湖外海也不是很远，好，我们的海军如果或者是救难人员要去打， 希望有奇迹出现。然而结果却令人心碎。华航这一架飞往香港的班机，在经过澎湖东北方的10000多公尺高空解体坠毁，206名乘客和19名机组员全数罹难。其中2名空姐是聂瑞莹的好姐妹。 妈妈就一直哭着跟我说，我昨天跟她吵架，因为她飞意大利花了很多钱，她太爱买东西了，都不为未来打算，她以后老了怎么办？她妈妈就说，所以我就唯一一次她飞出去，我很生气，我就不跟她说再见。她妈妈就一直说，她妈就一直重复这句话说，我不说再见就真的没有再见了，你知道吗？她说，我最后的遗憾就是我早知道我就不要跟她生气，我要跟她说再见，我连说再见机会都没有。 来不及说再见成了最大遗憾。她想起出事前和姐妹的那通电话。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才26岁，她就跟我说，哎，我就快要30了，我都不知道我要不要一直飞下去。然后她也跟我讲，我没有你那么聪明，你比较会念书，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。你说你要念书还可能，那我在想说，30岁我们是怎样？然后我就说，30岁好老。然后她就跟我说，我不想要30岁。她说，因为我觉得那时候的我已经好老。结果我永远都不知道，这一趟他飞出去就没有回来了，他连30岁的生日都等不到。其实那个打击对我也非常大。 聂瑞英手上戴的手表是为了思念姐妹套而买的， 他们的脸都已经被珊瑚礁刮到认不出来，而且泡过海水，是他的先生认出了他结婚时候那一只表的手臂，所以知道是他。这一只表是我们以前在受训还一穷二白，大家很穷很穷，那时候刚去受训的时候都一直在花钱，又要买行李箱，买受训费用什么这些。那时候他们两个拉着我说，我跟你说，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华航的时候，我要买一只这个表犒赏我自己。他们各自买了一只这个表，然后我后来去买这只表，只要重要场合我都带着，我替他们带着。然后我告诉我自己说，我要我的人生不要活在愧疚跟记恨，因为我的孩朋友他们用他们这么年轻的生命告诉我说，其实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发生的是什么，你就问你自己说，假设明天你就要离开这个世界，你能离开？ 意外让人措手不及，聂瑞英没有盼到奇迹，她问过自己千百次，为什么是好姐妹遇上而不是她？她想能做的就是好好协助姐妹的家人处理后续理赔，但心有余力不足。 公司的制度底下，在不透明的情况之下，能法律保障其实只有法律，但是我们又不懂法律，消息很混乱，不论是组员的或者是家属那里。公司的法务来慰问的时候，家属觉得很恐慌，是不是我跟你拿了慰问金，我后面就都不能要？可是又担心说，我现在很慌乱的情形之下，我做了什么决定就影响后面，所以那时候就真的很想要念法律。所以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念法律，甚至小时候爸爸妈妈叫我念，我都不想念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觉得我不适合走这行，因为我是一个容易认真的个性。可是我觉得当律师或者当司法官，很多东西不是在你的决定上，譬如说律师其实就是法官决定，你再厉害法官不裁也没用。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人生我绕了一条，我当年的那个成绩是可以念法律系，我刻意不填，我绕了一圈我又回来再念法律。 聂瑞英大学念的是经济系，不是科班出身，但是他展现出过人的意志力，硬是让他考上了法律研究所。不过就在国家考试之前，他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头埋首苦读，没想到却发生了这一起令他感到作呕的性骚扰事件。 每天从早到晚 K 书，除了吃饭就是念书，这次他颇有信心，却在考前7天遇上这件事。 我在台大图书馆念书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个台大在学学生，就是性骚扰，而且是用一种暴力的方式性骚扰，好，不是想象的说是言语的，或者是对，那件事情给我的打击非常的大。我以为我够强大，我懂法律，我已经30几岁了，我突然间知道，原来我什么都不是。所有的遇到的这样的女孩子，其实你要对抗的是一个很庞大的机制，是。你包括警察，包括学校校方，包括每一个关心你的、询问你的时候，都会问你说：“你是不是？你为什么要落单 ？”Come on， 我在图书馆，它是一个公开场所，它应该很安全。然后甚至说：“你是不是穿着暴露？”然后我还要感谢上帝说：“好险，我那一天穿牛仔裤、穿 T 恤，因为我是去图书馆。”然后他们就问了一句：“你是不是化妆？”啊，我犯罪了，我化妆，因为我爱漂亮。 怎么被害人反而成了箭靶？当学校和警方知道她以前是空姐时，漂亮成了一种罪吗？ 我不认为空姐私生活有比其他人混乱，可是这变成我人生中你来询问我的时候的一个被标的东西，是因为你们漂亮的女生可能就会比较复杂。我更生气是后面那一句话，就是这一个施暴者后来被学校找到的时候，校方一直在问他，也一直在问我说，因为那小孩子其实年纪比我小很多，校方一直在问说，你是不是因为他长得漂亮，你想要追求他，所以你要吸引他的注意力。我这件事情到我今天讲起来，你可以看出来我那个火是冒到这里。其实这是一件让我非常愤怒的事，是我的原始的行业变成这个人可以脱罪的理由。 觉得学校没积极处理，聂瑞莹不愿姑息，决定提告。后来因为对方没有前科，又当庭认错，男学生最后被判缓刑。 那个噩梦是多年以后，如果电梯里面进来陌生男子，我会反射动作跳出去，就我宁可不坐这班电梯。那种心理上的伤害，心理上的强暴才是真正对被侵害人而言这样沉重，生命中不可折旧的重的原因是，它的本质就跟国家暴力是一样，是一个强对弱，是一个不愿意对愿意，是一个对无法抵抗，而且无法抹灭的本质是一模一样。 打击太大，他只差仅仅0.0017分没考上司法官，辛苦那么久又落榜，但他发誓不考上不罢休。 为什么我觉得我非要把这条路走完？我当晚我就跟上帝讲说，哪怕是考100次我都会考上，只要有一天让我遇到性侵害的被害人，我就会告诉他，因为他们一定会哭着跟你说，你们都不理解，因为你们都是好命。我会告诉他说，对不起，我并没有这么好命，我在考前七天遇到这件事情，我没有比你们更强大，你所有的反应都是正常，因为你被伤害，而我愿意陪你正视这个伤害。我不是那种律师跟你讲说，对不起，这块不是法律处理的，我不处理，因为我知道那有多痛。 这起事件更加坚定了聂瑞莹她要成为一个好律师的决心。她曾经也是一名被害者，她更能够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的伸张正义。她知道她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好律师的。不过当她真正披上律师袍之后，她却成了同业眼中的异类。当她在看好莱坞电影《金发尤物》的时候，感觉其中的某些情节呢，似乎跟她现实生活当中的遭遇有许多纯属巧合的雷同之处。 It's pink. Oh, and it's scented. I think it gives it a little something extra, don't you think? 电影《金发尤物》形容漂亮女孩进了哈佛法律系，引发哗然。长得漂亮又有脑袋，后来当上律师，成功打赢官司。 You're free to go. 粉红洋装、鲜红指甲油，亮眼形象和刻板印象中的律师大不同。这部电影曾被用来形容刚当上律师的聂瑞莹。 我记得我的大衣是穿粉红色，这还有毛毛，有一阵子流行那种假毛毛，有没有？我记得我拿了一个粉红色的包包，然后好像是我生日礼物，我姐夫送我的 Coach 包包。然后呢，那个我进法院的时候，通常法警他们很厉害，他们看你就知道你是律师，你不用过那个 X-ray， 好，他就叫我要过。然后我记得我们家大律师没有被挡下来，那时候我还在实习，他就让他过。然后我们家律师就回头给我说，看吧，实际上没事走上什么金发尤物路线。 刚开始他的穿着打扮活脱脱就是电影《金发尤物》女主角，同行投以异样眼光，甚至是抨击。 然后说没事就把自己弄跟公主一样，对对对，他说你们用这样子法官就吃他那一套啊。然后我心里想说，好，是我得罪你们了。因为我会穿洋装，我不会一直穿套装。 后来他改穿套装，拿深色包包。聂瑞莹开玩笑说，收敛点，毕竟做这行得像这行。 所以一开始老板可能就希望你不要打扮得太女性中性点，那可能这也是一开始这一行的企业文化。指甲油方面可能就是尽量不要用或者是裸色肤色。 虽然打扮漂亮不代表不专业，但他想想也对，行有行规，而且空姐背景常让他被冷嘲热讽。 哎，你知道他当那个律师之前是当什么？是当空服员哎。然后其他人就说，哈，空姐也可以当律师哦。我觉得我想想，我应该有次回去有跟我老公哭说， 我不管怎么努力，人家都觉得我残存价值就是服务人家，甚至就是会讲说什么啊，哪一间客户的公司的尾牙会有那种同事噎说，那你就派他去就好了，反正他最会啊，就让我觉得说，空姐其实跟九小姐是不一样的。 不止背后耳语，有些是当着面讲。 他们说我唯一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卖脸跟卖服务，然后那个服务是空服员那里讲的服务，然后我就会觉得说，啊，所以我的核心竞争力就是，你知道，就感觉有点像妈妈桑。我难过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不论怎么做，人家都会带着说，你这么轻易得到这样的成功，是因为你靠你的可能是美色，或者是这是你妈妈生给你的。这是我遇过那个资深律师在大家掏心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，妹子啊，我跟你说，你真的很好命，你光凭这些你就可以比我少几年的努力。可是事实上多年以后结果也是证明我还是得一步一脚印的去爬。 听多了当然不是滋味，他回想其实空姐转行律师有时反而让他有意外收获。 学生要求要带备用的电池，因为我们需要带手电筒，万一紧急逃难的时候。我刚出道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去开一个非常重要的商务会议，那临时就没有，那个录音机就没有电。我们家的老板就这样子，嗯的一声，我立马从我的包包里面拿出两颗电池的时候，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刻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的事务所很大，上百个律师，其实我们老板永远都是讲那个谁谁谁，可是从那一天开始，我不再是那个谁谁谁了。我是那个，他说，哦，我记得你名字，你就是那个有备无患，连电池都记得带律师。可是那刻我就发现说，其实人生没有不需要的经验。其实我觉得在华航养成我非常多很好的习惯，就是说很仔细。去厕所如果有那个卷筒卫生纸，我会把它折成三角形的，我用完以后，然后我会把它喷，因为我会带香水去厕所，我会喷那一间我用过的厕所。我们有一个女律师就一直在找说，那个会把厕所卫生纸折成三角形喷香水的那个女生是谁？如果她连这个细节都看到，那我觉得她做这个案件很好。所以我就是因为整理厕所，我得到了一个当时一个跨国的，我有机会去参与那案件。 越来越上手后，聂瑞莹四年后当上知名外商法务经理，年薪上百万。那时候她生了儿子，买了人生第一栋房子，是她最心满意足的人生阶段，却万万没想到将面临另一场惨痛苦难。 那是2012年的夏天，聂瑞莹怀胎八月的弟媳发生一场重大的车祸，肇事者在几个小时之后才被逮到。如果他能够在第一时间能够下车去协助救护，也许聂瑞莹的弟媳和腹中的胎儿就不会受到这么严重的伤害了。 列车即将进站。2012年6月27号。这一天一辈子都忙不了。聂瑞莹忙着到南部出差，突然接到弟弟电话。 我弟媳出车祸，可是其实你会幻想出车祸就是啊，了不起人就是送医院。只是我那时候心里想，哎，他肚子已经8个月，是不是小朋友受影响？ 怀孕8个多月的叶姓孕妇从车内被抢救出来，已经没有呼吸心跳，经过急救奇迹恢复生命迹象，不过昏迷指数3，医院决定紧急。 状况是很不好，所以我们觉得那当然就只好以宝宝为先这样。 那我弟有点难过，是他本来都送他那一天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手机没响，然后郑宇也很体贴的没有叫他起床，他自己去上班了。然后我弟说那时候就是觉得说这一切都是假的，这不真的。然后可是很真实的已经过来跟你说，你要保大人还是小孩？ 母子情况危急，和死神抢人，奋力力争，医院紧急帮叶振宇剖腹。 不等麻醉药开始生效了，因为已经没办法，他们把他绑起来，他们直接画一个十字，十字拉开，把小孩拿出来，因为他们必须要救孩子。我听我姐姐讲说，振宇不是妈妈，他是痛到拱的，像一个桥一样。但是我觉得他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的痛？因为他希望他孩子可以来我身 边。妈妈拼了命把孩子生下，小男婴脑部缺氧，肺部塌陷，跟妈妈一样在跟死神搏斗。这是聂瑞莹的弟弟聂子修和太太的第一个宝宝。那一年，聂子修考上建筑师，期待儿子出生，双喜临门，全家沉浸在喜悦中，却被这一撞 全变了调。 如果母难日，我觉得没有人比小恩哥有资格讲他妈妈很难。然后甚至如果残忍一点的说法是，他妈妈当时可以走，他选下来去承受现在生不如死，每天这样子的折磨，就是因为他必须要把他生下来。对我而言，就是人生被打乱，可是对我弟弟而言，那是一个人生永远都不能再重新按 reset 的 moment。 我觉得如果尤其是你那一刻是准备要去迎接一个新的生命，然后你不知道说那一刻全部，你古人在讲说什么家破人亡妻离子散，也不过就是形容这样的情境。 可恶逼车肇逃毁了一个幸福家庭，引起公愤，而伟大的母爱让民众揪心，在脸书上留言为母子集气祈福。当时台中市长胡志强和夫人邵小玲特地到医院帮他们打气，因为邵小玲曾经在车祸中昏迷后幸运康复。 妈妈的爱是最大的，想到自己的小朋友，她一定会早日康复的，加油。 民众写下祝福为母子俩加油，抢救五天后传来好消息，宝宝展现坚强生命力，努力吸着奶嘴。 有小朋友是个奇迹，我已经非常感动，那我们希望说还有再一个奇迹，让妈妈也好转起来。 来自社会各界的关心与善意陪着聂家度过艰难时刻。 我一直觉得他是有使命的，所以我弟弟为什么叫他洪恩，就是我们要记得当初我们承受了社会各界的恩典。 父子俩现在能一块儿开心打弹珠，幸好从死神手上抢回洪恩，因为他和妈妈能活下来就像奇迹。回顾车祸现场，惨不忍睹。 大车把他逼车，再把他撞倒，就是撞了跑的时候，我弟媳的车子是翻滚了，我记得是滑行26还是24公尺。 叶真宇被安全带勒紧，一度断气18分钟，差点母子双亡。 那急诊医生又跟我们说，因为他肚子很大，所以他绑安全带没有办法这样，所以他一定是卡在他的胸跟他肚子上部各，对不对？头下脚上，因为车子最后是往下，他这个会变怎样？这是不是就勒到了脖子？他说，所以我弟媳不是被撞死，他是被吊死。如果这个人愿意停下来帮他解开安全带，今天就不会这样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好痛。 国道上逼车又肇逃，司机几个小时后被抓到。 想要跟他说对不起吗？ 有，对不起。 你没有看他翻车是不是？ 对。 肇事司机镜头前喊冤，但笔录中坦诚赶着送货抢快，撞上叶真鱼开的小轿车后肇事逃逸。可是车祸那么严重，怎么见死不救？ 当他离开，决定说你被西被我都不是我的事情，因为新闻不在乎我这个东西，其实他不确定故意的时候，你用这样的刑法就是鼓励他们说什么，我就是去跑，我跑掉就没有，我跑到被抓到还是比我留下来跟你在那里和解，跟你被发现我是谁来的风险低啊。植物人的照顾，以真鱼来讲31岁，如果我们算到平均余命，或者是我那个小朋友他从此以后就迟缓了，我跟你算到平均余命，他可能都是上千万，结果这时候法律告诉你说可以有机会一颗罚金，你当然不在乎和不和解， 因为一颗罚金只要几万块。 对，只要他就算6个月好了，6个月就18万啊。 根据旧法，就算跑了后来被抓，刑度是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一颗罚金。也就是说，肇事者被判刑后缴钱给国库就没事，可是对被害人和家属来说，伤痛是一辈子。 为什么那时候大家就是不想要留下来救？假设你今天可以得一颗罚金，你想想，假设你今天是判3个月好了，得一颗罚金，1天1000块，你就是9万付给国家，你就没了，你可能就不用坐牢了。那你是不是心里的想法是，那我最多就拿个9万跟当事人说，你要不要和解？你不要和解，我就回家了。所以你撞得越重，你就越不可能和解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当初就是希望把刑度拉到说他不要缓刑，只要你肇事逃逸，他不要缓刑，然后他不要得一颗罚金。 如果肇事者留下来帮忙救人，被害人可能还有一线生机。叶真鱼母子或许伤不会那么严重。妈妈不幸成了植物人，而宝宝医药费庞大，10天花费30几万，幸好抢救回来。那时候，一名妈妈的伤心泪，更坚定了聂瑞颖修法决心。 我在美容洞门口的时候，一个太太她跑来，她拿一个旧旧的护身符，那种红色的，说要给小朋友，就流着眼泪说，我的孩子也曾经出过车祸，然后她说，但是我没有钱打这个针，所以我只能拔管让她走。我痛苦的原因是，今天这个人就是街上那个只有22K 的小朋友，他怀胎十月，可是他可能要这样子放弃他的孩子，救不完，你只能从根本去做的事。那如果今天正不得已车祸，他是一定会发生意外，我们能不能苛责他说，你先去救，你把伤害减到最低？ 聂瑞莹记得当年在医院里头，有一个医生告诉他，事实上很多车祸发生之后，肇事者就跑掉了。因此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，导致伤者的伤势更加的严重。如果要避免这样的悲剧一再的发生呢，就一定要修改法条，加重肇逃的刑责，不要让肇事者心存侥幸。当时一旁的记者还问聂瑞莹，他说如果连你是一个律师你都没有办法了，那其他的受害者碰到这样子的肇逃逃逸的事件就更加的无助了。聂瑞莹听了之后呢，犹如是当头棒喝，他当下决定，不管他遭遇到什么样的威胁，什么样的恐吓，他绝对要推动法案的修正通过。我们知道台湾立法院的议事效率低落呢，这不是什么新闻了，更何况光凭一个律师的力量想要去推动修法更是难如登天。当年柯妈妈她忍受了冷嘲热讽，辛苦抗战了8年之久，终于得到最后的胜利。看在聂瑞莹的眼里呢，也更加坚定了她的决心，因为他还年轻啊，他有的时间可以跟你耗，就算遇到了恐吓威胁，但是他也毫不畏惧。聂瑞莹说，他是不计任何的代价，只要能够唤醒这个社会对这个议题的重视。 OK， 卢律，那个我们赶下课。 还原为了修法四处奔波的情况，聂瑞莹就像这样，连在车上都一刻不得闲。 卢律，你刚才讲有让我有灵感，等一下我写一下，不然你知道我现在年纪大了哈。我觉得我们加重一个就是你的求偿权的一个现场的保障嘛，对不对？那当然一定要拜托一些立法委员，他的形象可能很好，结果他可能跟你开一个记者会，他就跑掉，然后甚至就会跟你讲说，小妹妹啊，你要走这条路是很危险的，你要修的不是普通的法令哈，然后甚至说这些法令又跟财团没好处，跟他们也没好处。被塞饼的当然很多，就我说去，他们带我们去跟别的立委，当然就不便指出来。这些立委可能都是那种有上榜很有名的，好像形象很好的，叭叭叭。你去跟他讲，他连见你都不见你，约你在那里就都不来。 光是立委联署修法这一关，就让他吃足苦头，看见别人脸色，还要他不要闹了。 直接跟你洗脸说，你知不知道这个条款修下去，大哥之后他们马上就跳起来。因为他自己也讲，大客车撞到人谁不跑掉？因为大客车撞到人都不知道。那我还很认真去做 study， 说就是因为大客车撞到人不知道，国外是怎么分配说这样子的保险机制。我很认真的去写这些东西，然后我记得那个委员就直接那样啪丢到地上说：“你现在在跟我讲要跟财团征税，还是要去叫财团强迫他们要保保险？任何一个党上来都不会理。” 自己开事务所就是要积极投入公路正义，转型修法。聂瑞莹在家里最需要钱的时候，辞掉大公司法务主管百万高薪工作，但推修法一波三折。 最心痛的就是，我真的有在电台也有接到电话，就是真正是法律的人在骂说，杀人你都不能要求他在现场救人了，没有期待可能性的，那不小心撞人的，你这样要求，你法律怎么念的？你不会觉得很比例适当吗？叭叭叭，类似这样的东西，还有包括就是直接写信来的，问我法律怎么念。 冷言冷语浇不熄他修法的热血，因为深切感受到被害人和家属的痛。 他们的工会出来说，80万你要不要？一个小孩加一个妈妈。我的这个小孩也有可能是瘫着的，那时候医生也讲，大部分有一些人就会要，为什么工会敢这么嚣张？我可以跟你讲，甚至有的保险公司都是笨蛋。我在处理的过程中，我长期做律师，我处理的过程中，我们会想说，你们公司总是会有除了强制承险以外的其他保险，你是不是跟我讲金额呢？他永远都不跟你讲哦，为什么？譬如说他明明是150万好，他就跟你讲80，为什么？哎，搞不好。你和解了，我钱领出来，我们对分啊！连这种就是柯妈妈也在讲说，这种死人钱，他们都要分。 我觉得台湾的保险公司有时候真的是很可恶，有那种当事人知道含着眼泪收这八十万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全家的经济支柱，他就是爸爸，他的小孩可能才要逮捕，他的太太是一个外籍新娘，他没有钱了，他只能含泪签和解拿这八十万，因为打诉讼，我们的诉讼又冗长，三审定谳现在三年半，你要叫他去喝西北风嘛？所以他们很骄傲的，很嚣张，八十万爱要不要随便你。有时候在医院里面会觉得说，哦，跳出去我的痛苦就结束了。其实我们不是圣人，但是不做的原因是为什么？我没有修法，我还没有修法。如果我这样子稍微有一点点学识，还懂法律，然后我有姐姐有弟弟可以帮忙去分担这些，而不是把管，我们还可以去借钱，借得到钱。这社会上是有人借不到钱的，我们还有的选择的人，我都只能跳。那那些人的家怎么办？ 母子性命垂危，最痛苦时刻，聂家人遭遇最丑陋人性。 我弟睡在那个就是家属休息室，他就拿一个睡袋睡在那。为什么？因为那离我弟媳的加护病房的门最近，他觉得如果紧急时候，他最起码可以去看他最后一眼。然后呢，我最记得就是有一天我去，是有一群大客车的家属，那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，可能大客车不知道什么协会啦，我不知道他们代表什么身份来，因为前面我没参与到，我只知道他们就是很愤怒的说，我们这样闹，大客车撞到本来就是不知道人的，大客车在开本来就是会有死角，我知道你讲的都是真的，可是你怎么能合法化你是活动凶器这件事？他们就在那里骂我们说，我告诉你啦，没有律师敢接你们的案子啦，你们闹那么大，没有医生敢救你们，我跟你们保证啦，你们在闹嘛，你们跟大车作对。你知道那时候我记得我弟很愤怒，讲不出话，他就说，因为法律就不保障你们，你去看看嘛，法律就是这样判的啊。我说是我要修法，他就跟我说，小姐，我跟你保证，你棺材盖上那一刹那，草长坟前草长得比我还高，这条法都修不了。 敢这么嚣张，是因为上一个为公路正义催生强制责任险的柯妈妈，抗战了八年。 你像不像像那兵啊？他一直把他勒勒，从后把他追撞这样。 儿子被撞死，肇事者不但不道歉，还反呛柯妈妈。 我等等没得告死呀！啊，你卖无，你这样就先拿三十万，你卖无啦，啊，无你去告啦。 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好险我比柯妈妈年轻，我可以等比较久，我就跟你等着。然后我就记得我回去路上就很生气的跟，就是跟我老公讲说，我从今天开始我要认真的吃，我要好好的睡，因为我要活很久很久，我要把这条法修过。还有讲更夸张说，如果你跟大车作对，好，你小心啊。他说柯妈妈以前要修法的时候，不是有遇过流氓说要到他们家前面去放火吗？他说你不要半夜怎么样被烧掉，你不知道。但那时候我真的很愤慨，我真的觉得我烂命一条，你有本事把我烧了吧。 因为我们每隔20天，我们就要交一次医药费，但是司法整个走完需要3到4年。如果我们撑不下去，我们就会像很多来跟我们接触的家属讲的，就说他们到后来真的是不得不向肇事者低头。 当你担保进去了，去查扣的时候，对不起，对方刚刚你说我什么都没有，人肉险险，不然把我杀了吧。 聂瑞和姐姐四处拜托立委，总算获得当时立委林佳龙和蔡其昌的支持。 我那时候我还跟佳龙说，我跟他说，佳龙不好意思呢，这样未来开记者会的时候，前面明明是你们辛苦这么多，为了我要帮我们，你们去结合这样的敌营的立委，那他前面可能没帮助。我记得佳龙那时候跟我讲说，如果我们做的是对的事，干嘛要在乎是颜色？如果他们愿意签收割又怎么样？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其昌就跟我讲说，瑞颖。他说我们被选上来有时候是真的不得不应酬，他说但是我们也要做对的事，他说因为我也是人家的爸爸，最人生最丑恶的时候遇到最美丽的天使们，我在我人生最恶劣的时候遇到了最光辉的人性。 然而凭修法看不到尽头在哪。 郑玉如果这是你人生的Last summer vacation， 最后一个暑假，因为你就睡着，你就跟睡美人一样，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我为你放一个灿烂烟火，如果那个蛋真来我家放烟火，这我就想说放火，我就想说至少这个新闻就闹大了，也许政府就非不得不休。那时候最三八是这样想，我想他来我家放火，就当我为你放下起最灿烂烟火，然后这个修法也许就会变快。 想要完成一个使命，那么全世界都会来帮助你。正当聂瑞莹推动修法四处碰壁的时候。在2013年发生了这一起，一定有印象，叶少爷酒驾撞人事件，在当时引起了民怨沸腾， 在民信可用的当口，也终于让这一个修正案迅速的在立法院三读。在修法之前呢，肇事逃逸被抓回来，了不起一颗罚金，赔个18万就不用坐牢了。但是修法通过之后，刑度提高到1年以上7年以下，而且重点的是不得一颗罚金。换句话说，只要肇事逃逸被逮到，至少抓进去关1年。而这个修正案通过之后，肇逃事件的确是明显的减少，这是聂瑞莹心里头稍稍感到安慰的地方。但是他弟弟一家人所受到的伤害，却是一辈子要去承受的苦难。 公众对于酒驾跟肇逃的反感，嗯，大家对这种事情的包容跟忍耐， 尤其是叶少爷那件，对不对？ 对对对。 开庭前路途中抓紧时间讨论，那时候聂瑞莹边接案件跑法院，边忙修法，蜡烛两头烧。 其实那立法院第一次没有过时候，他们就跟我说，因为有太多重要的法案，这不重要。那我当然可以理解它不重要的定义。我觉得我们的国家，不论是哪一党上来都是一样，人民觉得很重要，可是他们距离好遥远。 想破头，该怎么让大家重视肇逃严重性？苦无方法时，发生叶少爷事件。 叶姓男大声酒驾肇事酿祸，撞死早起运动的李姓妇人，一个家庭因此破碎。而这名自称叶少爷的男大声，家人力挺护航，不觉有错，这让网友很火大。 聂瑞莹灵机一动，社会舆论谴责声浪大，趁着修酒驾罚则，顺势推动加重肇逃刑责。 是因为我们都是年轻人，不懂政治，所以我们很天真的，我们知道它会很久，可能 X， 但 S 多久我们没想过。但是也许像你讲，如果我们知道 X 是100年的话，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腿比较软。但是真的运气很好，就是我觉得叶少爷那个案件让台湾凝聚起来，大家已经不能再忍受酒驾，大家不能再忍受酒后肇事，大家不能再忍受逼车了。好，所以那个时候突然间原本搞设定的人全部都签字了，很快就通过 条文修正通过。 修法后，肇逃致人死伤，从6个月以上5年以下，刑责提高为1年以上7年以下，而且不得一颗罚金。 现在肇逃的人变少以外，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知道这是公诉，然后还有就是没有像以前一样说随随便便就可以不用，你就只付个钱给国家就可以走了。如果他不留下来，你求偿无门时候，没有任何意义。对家属意义是什么？我帮你留一条不是这么困难的求偿的道路。 修法通过，造福社会，然而他的弟媳却成了植物人。影片是出事1年后洪恩生日，家人在病床旁唱着生日快乐歌，盼望真宇感受喜气，快快好起来。 我们要醒来才是。真宇，你们看到洪恩？ 不过快5年了，真宇依然卧病在床。出院1个月后，看护费、医疗费将近10万块，而洪恩幸运活下来，却面临复健漫漫长路。 肌无力，所以就要强迫站立。可是他其实是一个婴儿，你要怎么强迫他站立？他们就把他捆起来，用那种医疗用胶带把他捆在一个机器上。然后因为小孩会哭，那会影响其他也在复健的人，所以就把他奶嘴也粘，用胶带粘着。啊，前面给他抓一个玩具或食物，他就盯着，很像马，有没有？有胡萝卜，所以你就会往前走。然后就那个强迫他站立。行走的一个机器，他就是婴儿的时候就在做这件事。那还不要讲说，复健师把他折身体啊，或什么，他很痛苦，他会哭哭啊，他很晚才会走路。相对同年纪的小朋友，他很晚才很清楚的讲话，但现在还是有点超龄呆。 上复健课、语言治疗课、幼稚园费用1个月也要4-5万，母子俩花费庞大。肇事者尽管后来被判刑2年半，要赔偿1000多万，但根本无力支付。 虽然说我弟是建筑师，我是律师，可是我们就是我们的工厂，你一天不做就一天没有办法吃饭。所以我弟那时候心里想说，如果我要照顾我太太，那我就不可能去做建筑师，那小孩子托给你们，那如果真宇我撑不下去了，钱就是这么多烧完了怎么办？但那时候我有想过说，不然房子拿去抵押去贷款。可是我弟很难过，他半夜打电话给我，他跟我说，他说二姐，他说我想过最差的结果，他说就是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，他说，我就考虑说哈，我自私一点，小孩交给大姐不会吃苦。他说大姐是爱很丰沛的人， 然后他说他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妈妈，但是我不能拖累你们，我又不能照顾妈，我能做的体贴就是我可能就带振宇走。我躲起来跑到厕所咬着枕头哭，我不能哭出声音，我不能让我爸妈觉得我们崩溃。我一直跟我爸妈讲，我们已经长大了，你们放下，我们三姐弟把这个事情说。但那天我真的很痛，我说不出一句可以安慰他的话，我只能一直跟他说，总是会有办法，总是有办法。 活着总会有办法，但好难熬。聂瑞莹的弟弟在太太黄金治疗期一度暂停工作，全心陪伴。 因为我弟真的是一个铁铮铮的汉子，我意思是说，在三年内，我弟是把所有的工作全部推掉，就是住在振宇的病床的隔壁，然后照顾他，所有可能的医疗可以想得到的，甚至从美国买机器的、倾家荡产的，我们都去做。可是那三年，我弟就是真的很认真的说，就说他不知道，可是我知道，他不认得我，但是我认得他。我觉得这是我这辈子听过最浪漫的情话。我弟一直说，因为黄金时间就是这一段，然后他非常努力的尽力去做，一度心理医师，还有荣总志工师，还有包括振宇身边的医疗团队都觉得，如果我弟这样可能会走不出来，因为你太过执着到要把他唤醒跟把他救回来这件事，不能去接受说医疗是有尽头。 当天没带太太去上班，聂子修愧疚感久久无法放下。 就跟他说：“你发什么疯？如果这是命运之神安排，你就算在振宇上班，不能阻止车祸发生。”然后我弟就跟我讲说：“如果是这样，那样子我们就一车三路，我们就全部都走，所有我爱的人跟爱我的人都一次走，没有谁再对不起谁，谁会带着悔恨继续活下去，没有谁要替谁吧。”硬要把没有过完的人生过得好，我就都这样走，我再没有伤心。然后他说，我也不用看着你们这些爱我的人伤痛。 振宇的灵魂像被困在身体里，病床上承受苦痛，而聂家人的心经历伤痛，同样被困住。 我知道我弟很难做到。出差再辛苦，他都尽量开车。虽然我知道我弟有各种理由说他为什么开车比较方便，但我非常清楚知道，是因为振宇跟他之前在跑工地很辛苦，他们非常省钱，他们舍不得坐高铁。振宇以前一直讲说，等我们开事务所以后，我们再自己去坐高铁。所以我觉得我弟对高铁有一个原生的，对愧疚，就是觉得说我自己去坐，我觉得他是遗憾的，因为他的人生没有办法跟他的妻子，他最爱的女人分享这个。我觉得即使我爸爸妈妈合上眼那一刻都不能放下，就是就会想说，不知道小孩能不能达到好的照顾，然后长大青春期会不会好，然后甚至是那子修的医药费要付到什么时候，我们他到底可以承受，我们还可以再烧多久。这里是我的书房，也是小恩跟我儿子，就他表哥小宝的游戏室。看车子看到很集中注意，因为他趴在地上看，他口水会滴下来，然后我就会说：“小恩，你看，像小恩来玩过。”我说：“你看，小恩，你走过的地方就跟蜗牛一样，凡走过必有痕迹，就你的口水 痕 迹。”对对对对，所以他都会知道，他要走的时候，他自己拿卫生纸来擦一擦，说：“小宝妈妈，我擦掉了，我下次可以再来玩吗？”就他很 sweet， 他是一个很贴心的小孩。 洪恩贴心温暖也展现在跟妈妈的互动中。 为什么古人说血人是天生的？是烙在 DNA 里的。他妈妈那时候，如果痛啊、皱眉啊，他们说妈妈痛哎，啊小恩就会去摸他，说那我给他秀秀，我给他唱歌，然后而且小恩会去替他妈妈拍背，然后小恩会在他妈妈床上玩，然后他会蹭在他的身上，这是很奇妙的，因为他的母亲并没有做我们人间所想的母亲的那些事情，但是他会对他去做母亲才会有的那种依赖跟互动。所以我觉得那是很动人的。那是小恩跟小宝一起玩的滑板车，小恩只要来就会玩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最喜欢车。 因为他喜欢爸爸。 我们家每一个小孩，包括我姐姐两个，他们没有人会去跟小恩吃醋，他们从不跟小恩抢玩具，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知道说小恩需要爱。很感谢的是我的先生，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说你已经加我们家，这是你家事，你不要玩那么大，都没有。我也很感谢我姐夫他们家，就是我姐夫还有他姐姐，就说 为了怕外人说这个孩子是我们聂家的，所以一抱回去就收他做干儿子，说医药法郎美在公文云还在自己起温到一个五十七八郎。所以小恩有好多的爸爸妈妈，他有，对，他有那个姑丈爸爸，姑丈爸爸一号，姑丈爸爸二号，还有姑姑妈妈，就是我姐，他姑姑妈妈我，然后还有干妈妈妈，还有干妈妈妈一号二号，他有好多妈妈，好多人爱他。小恩很喜欢车子，然后他会把车子就是一个一个就是分门别类的放进塔里面再叫出来。他有次就问说，我为什么有这么多家啊？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爸爸妈妈？为什么小宝就是我儿子，可以只有自己的妈妈，可以有一个固定的家？这是我们最心痛的地方。可是你问我有没有恨，当然有，很熟辣的，非常熟辣的。但是我不能说，我不能说的原因是，比起太多人，我有好多的选择，我是幸运的。黄昏是个蒙福的孩子，他有那么多爱，我们得到这个社会，我们得到的一切远比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失去了太多。我一直在讲，我们在最疼痛的时间遇见了最温暖的光。 跟爸爸还有哥哥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开心？ 他让我好动容的是，他永远哦，你就看他跌倒了，他哭了，然后跑过去，因为我们都会疼他，我们知道他辛苦嘛，我们疼他秀他，小孩马上就把我推开说，小宝妈妈，我自己来。他们学校踢小朋友足球啊，好可爱。然后你知道，小孩知道他踢不到，他也会跌倒。那学校可能也怕他说，现在可能对他年纪太小勉强，所以学校说啊，你先旁边看。一般小孩不就会觉得说，我被排挤了，我难过，我就是在旁边生闷气，或是其他小朋友笑我或怎样。可是小孩好可爱，我记得小孩他就看着其他小朋友在踢的时候就说，你们大家加油，我没有踢，但我会大声加油。在他小婴儿的时候为他流了好多的眼泪，但是我觉得更多时候其实我们都被他振奋。我们被他振奋的是，其实我觉得他鼓励我们比我们鼓励他多。我觉得亲情就是在发生苦难的时候可以让你去相信说，因为上帝没有办法照顾每一个人，所以他为你创造了家人，他让你去相信说这个世界还有爱。最脆弱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？是唯有爱可以跟着走下去，每天都在放不放弃希不希望中挣扎，是因为有爱我们才可以过一天。那因为有爱，所以你即使看不到明天，你还是可以过今天，因为爱你的人 support 你。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台湾启示录，我是梅翔。